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勒勒，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马场 USB 杜拜世界杯现场观众版啦，咁依然都系有我尤达， 我勒勒， 同埋阿芝师兄啦。好啦，咁呢就嗱，因为呢嚟緊，因为而家杜拜嗰边呢即係跑完呢一场马之后呢，咁就会有一个钟头嘅break 嘅，咁我哋嗰边呢就会有一啲表演嘅项目啦。咁我哋就趁呢个空档呢，我哋就首先呢就分析，同大家分析返呢嚟緊12点20分嗰场杜拜斯马经典赛。咁咧就因為呢場賽事咧就都有啲擂台蛋啦，大家見到呢只啦，呢只大名大放啦， 可以鬆近啲嗰只馬仔， 即係 咁啊！特登帶埋佢過嚟做節目，我 係啦。咁啊，呢個係屬於我嘅賽馬團體嘅其中一隻即係參賽馬啦。咁另外仲有一隻咧就是、不老真過，我哋陣間會再講啦。咁另外咧都仲有啲咧容後再決啦，都有幾隻好卡士高嘅馬，容後再決啊，高地之母啊。大利型啊，咁嗰啲咧，其實曾經咧都喺超級星期六都大家都見過面㗎啦。咁或者我哋咧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咧就準備咗一啲即係啲賽事嘅片段咧，就俾大家參考一下嘅，係咪？係 啦，我哋睇一睇司馬經典嗰啲片又唔係好多。嗱，先睇下日本杯最外欄紅色帽嗰只，就係嗰只最後震撼啦。呢一場莫雅使盡九牛二虎之力，就結果跑第二。始終換咗個騎師，真係由零田如二換咗莫雅，就真係變咗第二隻馬咁樣。嗱，咁呢一隻馬其實都要幫呢個絲綢團體啊 ，Silk Racing 咧就要打響。佢咪應該未有一級賽冠軍啊？ 未有， 就希望就可以幫佢攞到。 即係接咗手之後未有啊？ 好啦，咁而家就變咗，而家就睇一場啊，就係都係其實超級星期六嗰日之前嗰幾日跑嘅，就係嗰只遊國大道，但係佢係跑2800米嘅，咁啊贏得都輕鬆啊。但係遊國大道其實都係嗰啲加拿大一級賽比較似一啲嘅一級賽嘅 pace 嘅位置馬，咁所以就個級數可能呢度就會輸蝕好多啊。其實就係話。好啦，跟住镜头一转，我哋跟住就去卡塔尔啦。我哋就去睇下呢一场嗰隻去卡塔尔，睇下呢个嗰隻清泉眼啦。而家就係出面呢冲得好行蓝帽白衫嗰隻。咁呢其实呢多哈卡塔尔嘅一级赛佢奖金就高啦。但係呢水准呢就麻麻地，好多都系啲卡塔尔嗰啲马嚟到去杜拜，或者沙地阿拉伯嗰啲马嚟到杜拜呢都唔系跑得咁好嘅，其实以往根据以往赛啫。好啦，跟住睇呢场啊中山纪念啦，就系睇呢隻大名大放九优复出之下点样去赢呢一场马。咁后面追上嚟其实仲有一隻红谷大志同埋嗰隻不老真降嘅。咁呢一场马佢六七成马赢得都轻松，但后面嗰隻不老真降同埋嗰隻红谷大志其实都冲得出犀利，另外最后震撼亦都有喺呢度跑，就跑过第六嘅。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只交易印记点样赢呢个麦坚伦锦标，一放到底俾佢偷鸡翻嚟。但系先我哋从来都知道麦坚伦锦标系比较似一啲嘅一级赛嚟嘅，其 实系冇错。但系就即系如果以个分龄让榜嚟讲咧，呢场马都算 OK。但系近年因为佢加咗奖金啦，咁所以就都吸引到啲欧洲马嚟跑。咁佢呢度都顶到个第。 其实佢喺欧洲都系啲 good free 水准嘅马，咁但系嚟到呢度就赢。 够跑啦， 系啦，麦坚伦咁样就。又唔係麥堅倫有陣時係俾墨爾本杯嗰啲馬仔係塌嘅嘛，咁樣好啦。跟住我哋睇過好多次啊，呢條片容後賽決啲英皇錦標冠軍點樣贏呢場杜拜黃金之都大賽嗱，後面嗰只就係大利型啊，咁樣贏得都好輕鬆嘅，轉咗馬房，轉咗陣型，九優復出嗱，亦因為呢一場馬英國外圍而家佢係大熱門嘅，就不是大名大放大熱門嘅，咁樣就睇到就贏得都好輕鬆啦，咁樣就贏嗰只大利型啦，咁樣。咁應該都睇曬，應該啲片差唔多係睇曬啦。 好啦， 最後一場睇一隻高地之母咁樣就點樣？ 呢個香港評嚟㗎，舊年啊。 我自己就會對今年個香港評個水準咧，我有啲懷疑嘅，因為富林特棍你話佢好犀利咁，但係始終可能站明落又騎得唔係好。你睇下而家逼上嚟嗰只大利型，啱啱跑嗰場黃金之都大賽，俾一容後再決，完全冇得跑嘅。 咁但係我就想講一樣嘢啫，我自己可能同大家個睇法有啲唔同。高地之母佢喺歐洲其實嗰個賽佢係法國打比嘅亞軍，但係佢喺歐洲佢跑嗰啲一級賽佢完全唔夠跑，佢係贏，佢係要跑到嗰啲三級賽，好似嗰場哥頓錦標2400，咁佢就贏到。跟住惡霸人就將佢攞去美國、香港同埋呢個澳洲度考。咁我就會有一個質疑，就係話其實高地之母係咪真係歐洲最一級頂嘅馬呢？我自己係會有個保留。咁佢對住真係今次真係啲一級頂嘅馬嘅時候呢，我自己會有啲擔心。咁阿芝師兄，咁你可以，我哋由嗰只高地之母講起，不如你講 下。喺未講，喺未講呢樣，喺未講之前呢，嗱，因為呢陣間我哋 11.9 呢就會係播嗰場草地大賽啦，即係以前嘅杜拜斯免税店。咁我哋呢就要趁呢個時間呢，我哋呢就要播埋杜拜世界杯嗰場賽事嘅賽事片先。 哦，要講咗嗰度先。 我哋跟住呢就夾埋一齊講。我哋去埋杜拜世界杯嘅賽事片。 好，好啦。杜拜世界杯嘅賽，好啊！卓華斯錦標睇過噶，睇嗰只冰壺快度點樣去擒下嗰只美國法國。另外隔離嗰只就係呢一場嘅大熱門，暫時外圍嘅熱門就係雙降嗰只 Frost 啊。咁其實就呢場就有啲叫做一戰功成萬骨枯啊！只冰壺快度贏完只美國法國之後，跟住都唔算跑得好好，反而嘅雙降咧就今日就係、是。他而家佢就係次滿啦，佢而家喺呢個杜拜世界盃。好啦，跟住我哋睇呢場多恩洋賽啊，呢場一級賽嚟嘅就係呢只馬勝威，估唔到佢轉咗跑泥地，好似真係變咗第二隻馬咁樣，係有好大嘅進步。今日佢有個移檔，同埋佢可以跟前啲走，擺個大圖理上去，絕對其實係黑馬嚟嘅。你因為你仲有大圖理喺度幫佢咁樣。呢一場嘅黑馬分子嚟嘅，其實好啦，跟住我哋睇個麥通第三輪挑戰，就睇下準備就緒。嗱，前面咧，我而家就叫佢啊中國馬王啊，我而家叫佢做，因為佢喺成都跑過啫，嗰只特殊戰將。咁喺後面嗰只就係準備就緒，但係你睇嗰啲莫他協啊、冰壺快度，完全都 跟唔到啊。 係啦，咁今日嗰條跑到咁離放，到底特殊戰將又可唔可以再偷一次雞咧？好似啱啱無與倫比都俾佢贏到啦。咁睇下呢一隻。我而家笑佢啊，叫佢做中國馬王，可唔可以再嚟多一次啊？好啦，跟住我哋睇嗰只豪勁天下產帽白衫嗰只，嗱入邊嗰只就係經濟學家，咁 灰馬啦， 係啦，灰馬嗰只就係經濟學家，前面產帽白衫嗰只就係嗰只豪勁天下。嗱，豪勁天下本身發覺咧，佢都唔係跑一啲好高級數嘅賽事，咁但係今日佢嚟到呢度跑，好明顯，無論佢嗰個泥地性能，始終呢場只係膠沙地，同埋佢嗰個。級數嚟講，佢都真係會爭啲嘅。我自己好啦，跟住我哋睇川崎紀念啦，就係睇嗰只 北港火山啦，而家中間嗰只 三嗰只嗱，後邊而家追上嚟追得好勁嗰只就係嗰只聽來真啦。咁但係只北港火山始終日本嘅泥地王啊，而家累積咗第10個一級賽冠軍啦，贏得都 呢場都贏得好穩㗎呢場。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一場嘅。其中一隻擂台等就是那隻雙降的 Frost。 嗱，呢一場馬點解最特別的地方，除咗佢贏得遠之外咧，佢係杜拜而家1900米的紀錄時間嚟嘅。所以咧，佢今次萬眾矚目咧，並不是冇原因，而且呢一隻馬跑完之後，收埋連麥通第三輪挑戰賽佢都唔跑嘅時候，係咪有啲好整以待，兵臨城下，準備要去？幫呢個主隊保住呢個世界盃咧，就要靠呢一隻馬啦。 冇錯啦。 好啦，咁跟住另外一隻啊，就係嗰只跳級羊，佢就跑一場二級賽，就係呢個聖安東尼奧咁樣。 聖安東尼奧。 係啦，咁咧就佢咧就喺後邊追翻上嚟，其實個走勢都 OK 嘅呢一場馬。咁始終就係話佢，不過就始終係一場二級賽，會唔會話對翻住雙降呢一類馬會比較蝕啲咧？咁樣。好啦，跟住我哋睇另外一隻擂台等啦，閃亮加州啦。嗱，呢一場咧係一場讓賽，佢咧就讓人哋大概15-16磅到嘅大概，但係對手就好渣嘅啫。反而我仲想講下第三名嗰只叫 Success Day， 佢係一隻韓國好犀利嘅馬，咁但係 成功故事啊，嗰只叫做 係啦。咁但係閃亮加州只係贏呢啲馬啫，咁當然咧佢只係一場讓賽， 佢孭到132磅嘅嗰場呢場賽事係。 咁其他嗰啲孭110-110幾磅嘅啫。咁但係有個疑問就係點解唔跑麥通第三輪挑戰賽走嚟跑呢一場咧？就跑呢場讓賽嚟 lead up 咧？咁呢個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個疑問。好啦，交翻俾你哋。 嗱咁啦，我哋嗱而家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 讲下讲翻呢一场杜拜世界杯啦，因为头先我哋转头翻嚟咧，我哋先至再分析翻嗰场司马经典，因为中间就夹咗嗰场免税店锦标嘅。 系啦， 咁我哋趁呢个时间咧，就不如讲下呢场杜拜世界杯啦。嗱，大家睇咗啲片啦，咁啊，资师兄嗱，你我知道咧，你同阿拉拉咧都系比较睇好嗰只双杠嘅，咁我就想听下你。即係其實我之前我同你喺另外一個節目度咧，你就講咗好多啦。咁但係呢，我哋呢邊啲觀眾就未聽到啦。咁或者你講俾大家聽，你點解睇咁睇好啲嘢雙槓？ 其實呢場對即係可以話係好37年嚟都未試過啦，應該要同翻只美式法老要有少少聯繫，因為點解咧？呢一場基本上係美國馬壇，因為而家有五隻代表喺度咧，基本上係。两年两 crop 嘅三岁马，2015年对翻2014年就第一次正面交锋，即系真系最高，因为旧年又冇咗只闪亮加州喺度啦，今次喺翻度咧就真系第一次正面交锋，居然会喺翻美单，就唔喺美国。咁啊，但系嚟讲正路都应该系只双杠系比较高少少嘅。咁我正如同阿尤达星喺赛前节目都讲啦，呢只马生不逢时。37年就生到同美式法老同一年出世，咁冇办法啦。咁啊，但以往每次有三冠王出现咧，佢啲蹄下败仗，第时再升上去咧，都会好犀利嘅。咁我依一样咧，就赛前已经讲过，而家重略啦。呢一只马嚟到呢度，比其余嘅所有对手，佢好处就系麦洛连系好中意将呢只马或者佢自己嗰手马。喺調翻轉頭喺美單呢啲即係咁美式嘅跑道，佢自己喺另外杜拜另外有基地嘅時候，佢係練倒圈噶，練倒圈嘅。呢樣 即係練右轉，係啦， 右轉嘅，係 啦。 因為點解咧？美國馬咧一向來大家咧頭先睇到啦，其實頭先嗰只 XY Jet 都見到啊，因為佢個換腳調翻轉，佢去換翻右手邊，佢膊頭肌肉係比較弱啲嘅。佢而家依只佢係比較。即係平衡呢一種操練方式咧，呢只馬係再加上佢本身個已經有嘅級數，而家嚟講，佢同閃亮加州所有嘢一樣嘅時候，佢應該個級數會係高過閃亮加州，甚至係只Opportunity 嗰只叫跳躍良機啊！嚇，即係依一隻應該係一五好嘅 跳級良機叫做 啊跳級良機嘅， 係啦。 咁啊，閃亮加州嚟講咧，點解咧？我赛前都讲过噶啦，琴日嗰货就比较好少少，收咗啲汗水啊。但系总括嚟讲，我觉得呢只马嚟到个操练，即系由上一场赢付出咩顶档到而家个操练，每朝早我都见到白汗呢样嘢系好罩忌啊！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入到嚟即系杜拜最紧要个身要干啊！呢只马冇理由五岁佢已经嚟过噶啦，甚至今年由一月已经嚟到，冇理由嚟到呢个时候先至有呢啲咁嘅现象。同埋头先阿拉拉讲一场，佢系赢嗰场叫做让赛啊，喺杜拜可以划咗佢啊。芝斯再留意翻嗰场咧，应该系佢再上一场嗰场圣帕斯过喺圣安年啦年初。跑1700嗰场，其实佢唔系好硬正嘅啫，大家留意翻啦。如果喺视目所嗰，我俾大家睇嗰个镜头，嗰只跳级良机最尾几步追得佢好紧要嘅。今日佢调翻转头，只能够赞咧，即系话赞佢嗰个叫跑法咧比较前少少，但系佢11档嘅比较可以话又牵制翻佢少少，所以九同十嚟讲，一定系九加比较好少少噶啦。 嗯，咁啊， 阿芝斯啊，我想问你一样嘢，我对嗰只中国马王特殊战将有啲兴趣。估唔到一隻本来运咗去中国跑表演赛，喺成都跑表演赛嘛，上几个礼拜之前赢一级赛，今日嗰条跑道仲要系好地方头，有冇机会再俾佢偷多次鸡？其实就系话， 又要多谢啦，因为我哋提醒我哋上次原来嗰系中国 Q 嚟噶，麦通第三回合真系中国 Q 嚟，成都搭香港。咁但系今次嚟讲咧，如果与其买只特殊战将咧。GC 就不如捧翻香港隊場啦，即係如果大家都要講今晚嗰個跑道形勢嚟講啊，而家剩翻都係一場泥地咁多啫。咁啊，因為如果講級數嚟講，我反而覺得一隻三號咧，會跑多次咧，會贏翻只五嘅。即係上次係因為只特殊之將已經喺尾單跑咗三四場啦，佢耳熟能詳啫。但係只三號上次莫雷拉咁嘅發揮法，真係令我真係刮目相看， 真係估唔到可以咁同 埋。嗰個第二係完全係啊雷神公路啊。 最後一飛啦，都 完全係雷神公路。 佢個操練真係好好啊。 系，咁另外咧有一隻馬咧，佢以往馬勝威，我哋大家睇越洋轉播嗰陣都係陪跑啊，跑草地，突然之間轉咗去跑泥地，咦跑得唔錯喎，咁仲要俾佢執咗場一級賽，雖然佢唔係美國最頂級嘅一級賽啦，咁但亦都攞住呢個積去跑世界盃，今日仲要有大圖你喺度啦，咁阿資師兄你點睇呢只馬勝威啊？其實？ 呢只马系芝斯今次嚟讲，其中最喺呢一场马里边最欣赏佢个操练嘅一匹，各个方面亦都可以话值得柏多迪系即系话叫呢位赢咗四千场，而家系美国即系最顶尖嘅练马师之一，佢真系拿捏呢只马相当之好。大家唔好唔记得呢只马胜威以前喺香港跑一里赛啊，即系嚟草地系做布景板嘅啫，估唔到佢过到去美国之后柏多迪依位啊，佢平時操慣啲，一定要快快起快嘅練馬師，佢慢慢將呢只馬拿捏到由草變泥，泥再連贏兩場。佢而家贏呢場唐恩讓賽咧，當年就係幫呢個世界盃即係開山 C 組嚟嘅，呢場係最有力嘅，即係最歷史最耐嘅讓賽嚟。當年雪茄都係贏呢場再嚟再過去試拍嘅，咁所以嚟講佢個角度係好好，再加上今次嚟講，我哋明顯見到佢臨門呢幾課，佢完全係練緊耐力嘅，只馬將個馬頭 band 凳係咁即係一路，即係佢已經有速度 establish 咗㗎啦。舊年對住只利圖都可以跑得咁好，係嘛？咁佢而家佢再過翻過嚟。喺呢、這個灣流園已經二連捷添啦，咁而家係爭佢二千到唔到嘅啫，但係似乎今晚咧嗰條跑道會幫到佢嘅，睇下大頭你佢二檔而家其實比只三號更加好，因為佢一定會快過只三號嘅。 嗯，冇錯啦，嗱咁啊，或者我又補充少少啦，嗰只北港火山啦，因為其實都呢只北港火山咧都係都好問水，好都好 last minute 咧。先至決定即係去杜拜參賽嘅，因為其實跑完嗰場川崎紀念之後咧，只馬都嗰、那個即係佢贏得咁辛苦咧，只馬一度即係都佢哋幕後就覺得只馬就未即係恢復唔到啊，因為話曬始終嚟講佢舊年即係由呢、這個 JBC 由贏呢個帝王賞開始啦，六月嘅帝王賞開始啦，跟住就到跑呢個 JBC。嗰、那個經典賽啦，就為免失敗啦，就輸咗俾只小林力奇啦。咁跟住之後再跑冠軍杯，即係以前嘅日本杯泥地賽咧，就仲輸得仲遠，就輸俾只森巴母后啊、信子之夢聽來真。然之後啦，就再喺呢個東京大賞典咧，又係即係俾只聽來真咧就擒咗佢啦，就跑個第二啦。咁其實嗰幾場咧，其實佢都用力都用得好多下嘅，即係。叫做冇乜真正咁样唞过，咁跟住之后啦，再延续隔咗一个月咗紧，就搏埋呢场川崎纪念。咁我觉得其实嗰场川崎纪念咧，佢其实赢得有得好有啲好彩嘅，因为川崎个马场嗰个直路比较短啊。咁佢其实早一转咗入直路，剩翻200-300米咗紧嘅啫。咁佢已经透出咗咧，咁其实后边啲马就基本上好难追。而嗰只听来真，大家睇翻啦，而呢只听来真咧都可以咁样逼到佢咧，即系扎緊咧就即係頂到個頭咧，咁你就睇到嗰只北港火山其實嗰場馬係用得好盡，同埋即狀態係有啲回落，咁但係最後咧佢都決定成行啦。咁今次啦，你就要睇翻啦，即係只馬嗱，而家陣間我哋就未，因為我哋陣間節目我哋就影唔到嗰個臨場啦。咁但係你睇翻即係川崎呢邊嗰場馬，嗰只馬嗰個收身咧，只馬好明顯係有啲個態係有啲回有啲落落地。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只馬就未必可以咧，可以保持翻上舊年即係佢跑第四嗰個狀態。咁同埋又咁講啦，因為你始終呢一場馬，你所遇嘅對手，我唔講嗰啲莫他協嗰啲啦。咁你淨係一隻，淨係對住九同十一呢對馬咧，基本上根本就你係好難可以逼近佢。咁我甚至乎我覺得可能佢連隻準備就水都跑唔到，都跑唔過。咁係啊，都過唔到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次咧，呢隻馬咧，即係我反而我覺得有啲奇怪就係咧，即係其實日本嗰邊咧都有好似聽來真啊，或者信子之夢啊呢啲馬咧，其實佢係可以。有資格去參賽，但係佢哋選擇留翻喺日本。 咁就變咗就即係喺呢一場賽事裏面，日本入呢日本代表就真係比較問啲啦。咁同埋啦，好啦，其他比較即係都要講翻即係準備就水啦。咁其實頭先阿資師兄都叫做掂過下，都講過呢只馬。其實上一次佢跑嗰場麥冬第三輪咧，就呢個第二咧就完全係贏在阿莫雷拉嗰個主動，完全贏在佢嘅機智啦。咁你睇到佢咧，佢嗰場馬。嗰隻特殊戰將咧已經係彈甩曬啦，即係因為佢嗰個跑法比較著數，咁你準備就緒以一隻後上馬嚟講，佢已經要改變跑法擺前面走，其實已經係好難得噶啦，所以佢咁樣輸翻都尚且都要輸四個幾萬位，咁但係今次啦。叫做因為呢、這個我記得就係話，因為當時呢個抽檔嘅儀式咧，就係大會咧就揀咗方家柏，咁佢就第一隻馬，咁佢就出去揀咗個檔，就揀咗個三檔。咁我覺得佢咧呢一個三檔咧，佢揀得嚟都幾有玄機下嘅。咁啊，即係睇下佢啦。即係問題咧，佢就一定係用翻跑翻到呢個麥冬第三輪嗰個戰略噶啦。但係問題就係話，究竟夠唔夠九同十一呢對馬跑咧？或者 even 莫他協咧，咁就要真係要再跑多次先知。咁但係嗱，暫時睇我未有行圈狀態各方面嘅資料咧，即係睇翻當時當地即係杜拜嗰邊嘅報道咧，只馬咧就佢哋都好滿意個狀態嘅。咁所以就準備就緒，我就大概係講到呢度啦。咁或者拉有咩補充？ 其實都差唔多啦，呢度到呢場馬都差唔多。或者啊， 嗱，芝師有少少補充。 好， 因為咧頭先阿尤達聲話擔心只三，反而我會覺得呢一場可能有個契有個即係、就是、有個機會就是說，就係話喺個跑法上面，因為只五號預計只五號同只八號啊。啲亞流聯亞遊聯對日本啊，前面應該會咁樣擺法嘅，因為美國咧暫時唔貪心話有一隻會擺，因為似乎呢兩隻會帶頭，會唔會呢兩隻大家互相燒死咗抵消先咧？咁就可以俾只三號喺後邊咧，即係把握。如果把握話咧，好似今晚把握只亞遊聯打俾嗰只四號咁咧，咁機會就大啦。因為而家就我就反而唔係話太驚話前邊因為依五同八依兩隻今晚我覺得會好大機會大家前面鬥燒嘅時候咧，咁就後邊嗰扎喺三四位嗰扎就機會大啦。 嗯，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嗱，今次呢一場杜拜世界盃啦，咁我諗我哋即係而家喺呢個階段咧，咁我哋不如就俾咗我哋嘅心水。 不如咁啦，我開咗條路先，我揀一隻雙槓，跟住你哋執啲冷門入嚟啦，睇下。咁我就揀只九號嘅雙槓。 好啦，阿拉拉揀咗只雙槓啦，咁啊揀咗你嗰只喎，資兄，咁你兜唔兜翻只十一啊？ 緊要啊，因為其實都差唔多。咁啊，都立翻只係馬勝威啦。呢一場我覺得。希望大圖你會，因為依只馬嚟得都好急啊個勢，二號嘅馬勝威。 嗱，咁我就冇辦法唔揀翻只閃亮加州嘅，因為始終嚟講，即係當然阿資師兄你頭先講嗰個隱憂都係有隱憂，不過咧，即係最新情報咧。即係只馬喺阿伊偉陀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影咗一張佢嘅相咧，喺個馬格嗰度咧，只馬就即係我睇到咧，就冇乜走樣，好只馬好 relax， 仲喺度講笑，就話喺度做瑜伽添。咁啊，即係應該同埋佢成件即係成個部署、成個計劃都係目標都係擺喺呢一場噶啦。即係咧，雖然我都係揀佢，但係咧，即係我唯一嘅隱憂咧。我就反而就唔係隱憂佢嗰個話流白汗啊或者狀態，我係反而個隱憂係佢個十一檔，即係呢個十一檔咧就反而唔知道佢究竟伊偉陀咧佢會係點樣去處理出閘嗰個處理係點樣啊？即係如果佢即係喺前面隊又唔係喺後面又驚追唔到，但係喺前面又驚隊咗佢咧就冇埋唔到尾，所以咧，但係咁講啦，如果你話論級數論卡士呢只馬呢只十一號嘅 California Chrome 啦，閃亮加州咧，就應該都係呢排馬裏面就最高嘅，所以我冇辦法唔揀佢啦。 不如芝師兄揀多隻啦，係啦，係啦， 臨尾都捧多次阿方家柏，因為。剩余咧，其實係有兩隻馬芝師係好中意，一就係嗰只當然係只準備就算，同埋只十號啊，嗰只 係啊，嗰只跳級良機 咧，來嚟嘅時候嗰、那個即係佢操練亦都係好好啊，甚至乎即係十號咧，佢嘅操練比起佢嘅聖安妮達咧， 仲高一步，但系个问题系今晚个嗰、那个跑法会对佢不利啦。咁睇下呢个帕列特啦，好犀利！呢个骑手九月都仲系断筋五节髌骨啦，而家已经喺呢个圣安尼达咧跑级制赛咧系斩瓜切菜到连史提芬都惊咗佢。咁所以即系睇下临场三同十边只好少少啦，但系暂时如果而家未有现场睇，我都系倾向只三号莫雷喺今晚把握好少少，希望近啦。 嗱 ，OK， 咁啊，嗱，再問多次大家啦，嗱，大家同意嗱，因為你兩個都揀咗只九號行頭啦，咁我諗攞只九號嚟行頭，大家 其實可以嗰只由由達師兄問你一樣嘢啦， 係， 如果嗰只九號做等，我哋揀多一隻得唔得咧？即係如果咁，我哋個注數就少咗啊嘛，你哋 咁，但係我啊中意只十一嘅喎，你哋兩個中意只九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哋如果冇所謂啦，我都可以俾多隻嘅，嗱，如果再俾多隻咧，我就會要翻只十號嘅。跳级良机啦，咁啊， 系啦， 咁所以咧就嗱，我哋呢一场 S 一六杜拜世界杯嘅深水提供咧，我哋就攞只九号行头啦，咁就跟住配脚就系十一二三同埋十嘅， 系， 咁就九十一二三十九号胆就系只双杠啦，跟住咧就系配脚就系十一号嘅闪亮加州啦，二号嘅马胜威，三号嘅准备就水，同埋十号。嘅跳级良机嘅嗱，跟住咧，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咧，我就想去翻咧嚟紧跟住我哋直播嗰场赛事，杜拜草地大赛嘅赛事片。我哋讲完呢个赛事片之后咧，我哋跟住咧就 好，咁我哋睇杜拜草地大赛嗰条片啦。 咁呢个就系 S 一第四场 啦。好啦，第一场条啊，域斯加特锦标，其实都系杜拜一场二级赛。好啦，而家就系讲紧嗰只就系出边冲上嚟好劲嗰只。霍士元武嗱，今日霍士元武咧就赢咗嗰只奥腾作啊，咁咧其实佢咧赢完之后咧就一直收埋，咁啊等呢一场嘅，咁啊苏铭伦就跑翻国克阵营，都跑翻呢一只嘛，绝对唔系冇机会嘅嘛，而且时间都好好，1:47.86，咁样收埋会唔会流？好啦，我哋睇翻呢只杰贝哈特锦标啊，睇翻只麦会之奇喺出边大外档全蓝衫冲上嚟，哇，好似～即系行过一样嘅，其实呢一场马系赢得好轻松，不过对手真系麻麻地呢一组马，好似嗰啲奥腾作、提甲象同埋嗰啲夏利儿子，其实都系好似一级嘅马。 对手好弱啊呢场啊！ 咁但系其实呢一场马，咁啊阵间先再讲嘅。其实我觉得呢一组马其实对手亦都唔系好强嘅啫。好啦，跟住我哋又系去翻杜拜次一级嗰个马场，就系、是、嗰个捷贝哈里马场，就睇全黄色衫嗰只复杂绵绵。嗱呢一只马本身咧，佢都系一啲响。次一級嘅馬嚟嘅，咁喺呢度嘅機會就真係麻麻地。例如好似佢喺杜拜賽期，佢跑嗰場 Sabio Mile 啊，佢輸俾嗰只安全檢查，其實都輸一段距離嘅。咁所以其實呢一隻馬，我自己覺得個機會就會比較麻麻地。咁樣就佢呢一場馬贏個水準，亦都唔算太高。太高啦咁樣，好啦，跟住我睇另外一隻就係嗰只加文就跑嗰場 Sabio Mile 啊，其實咧呢場本來就諗住預出面全藍色衫嗰只 Safety Check 安全檢查係會跑呢一場，但係安全檢查最後就唔跑，就等嚟香港跑呢個冠軍一哩賽。咁但係呢一組嘅對手其實亦除咗只安全檢查之外，其實亦都係麻麻地嗰啲夏利兒子，其實啱啱睇過，亦都個賽績水準會比較差少少，所以都我自己都覺得個機會麻麻地啦。咁樣就跟住我哋睇另外一隻就睇嗰只炎麗如火，就喺美國跑一場聖 Marco Six 啊，咁樣就黑帽黃黑衫嗰只就係嗰只炎麗如火。嗱，美國嘅草地賽事，我自己啊個睇法就係都係會比較似一級，而且佢只係一場二級賽，咁我自己唔會睇得太高。好啦，咁跟住睇另外一隻啦，睇過好多次啊！呢條片就係睇一齊來，今次就睇前面嗰只啦，喺出面衝上嚟嗰只啦，入面黑帽嗰只就係啱啱打俾跑第四咧，代代為王。所以呢條片其實喺我哋嘅節目度播過好多次。咁但係佢咧就試一代代為王，如無物行過佢嘅佢係。咁但係而家就有個問題就係話佢久休成七個月復出。唔知會點樣，咁、那個狀態點樣，大家都未知。但係而家佢外圍佢係次熱門嚟嘅。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只與眾不同啊！呢一隻咧有機會，佢因為佢係一隻放頭馬，會唔會係幫嗰只麥會之奇開路咧？佢喺 美單贏兩場嘅馬女嘅賽事咧，佢贏得好輕鬆。最緊要佢贏到一個實力指標，佢贏到嗰只歐洲茶靈啊！因為歐洲茶靈其實都係喺歐洲啊，或者喺其他地區，佢都係嗰啲黐馬一級賽嘅 pace， 即係位置馬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可以咁樣彈一隻歐洲茶靈，我覺得OK 嘅呢一個水準，其實呢係與眾不同。咁好啦，咁跟住另外一隻就要睇嗰隻美景山村啦。咁就係、是、黑帽咁啊藍白色衫嗰隻，就係今日手風好順嘅咸頓酋長啊嘛。但係呢一場想提一提大家，只係一場讓賽。咁所以咧就但係贏得都輕鬆嘅呢一隻美景山村，而且佢本身喺嗰邊咧，即係喺英國嗰邊，其實都只係一啲三級賽嘅 pace 馬啦，我哋叫做話，咁呢一場賽事亦都未可以證明到太多嘢。咁最後就睇嗰只不朽真鋼啊，啱啱睇過啦，前面彈咗出嚟嗰只就係嗰只大明大放啦。咁而家出面而家衝上嚟嗰只就係嗰只黑帽嗰只，又係新 Day Racing 賽衣嗰只就係不朽真鋼。嗱，你睇佢最後嗰幾步撲上嚟咧，係好犀利。雖然佢唔夠出面衝得仲勁嗰只紅谷大智衝，但係呢一課其實是收貨的，我哋自己覺得 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啊，跟住啦，嗱呢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我哋就繼續講呢場杜拜草地大賽，唔好行開。